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。陈丞相平者，杨武户有乡人也。少时家贫，好读书，有田三十亩，独与兄伯居。伯常耕田，纵平始游学。平为人常大美色，人或谓陈平曰：“贫何时而肥若是？”其嫂及平之不世家生产，曰：“亦时康和耳，有书如此，不如无有。”伯闻之，逐其父而弃之。及平长，可娶妻。妇人莫肯与者，贫者平亦耻之。久之，户有妇人有张父，张父女孙五嫁而夫者死，人莫敢娶。平欲得事，邑中有桑，平贫是桑，以先往后霸为助。张父既见之桑所，独是伪平，平亦已故后去。父随平至其家，家乃富郭穷巷，以避席为门，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。张富归谓其子仲曰：“吾欲以女孙与陈平。”张仲曰：“平贫不世事，一县中尽孝其所为，独奈何与女乎？”父曰：“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常贫贱者乎？足与女，谓平贫，乃假代婢以聘，与酒肉之资以纳父。”父借其孙曰：“吾以贫故视人不谨，视兄伯如视父，视嫂如母。平既娶张氏女，资用易饶，游道日广。”李忠赦平为宰，分肉食甚均。父老曰：“善，臣如子之为宰。”平曰：“嗟乎，使平得宰天下，亦如视肉矣。”陈赦起而望臣，使周氏略定魏地，李卫就为魏王，与秦军相攻于临济。陈平故以前谢其兄伯，从少年往事魏王就于临济，魏王以为太仆，说魏王不听，人或缠之，陈平亡去。久之，项羽略地至河上，陈平往归之，从入破秦，赐平绝清。项羽之东望彭城也，汉王还定三秦而东，殷王反楚，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军，将魏王旧客在楚者以往，击降殷王而还。项王使项汉拜平为都尉，赐金二十亿。居无河，汉王攻下殷，项王怒，使诸定殷者将立。陈平拒诸，乃封其金与印，使使归项王，而平身践行仗剑王。渡河，传人见其美丈夫独行，疑其王将，腰中当有金玉宝器，目之欲杀平。平恐，乃解衣裸而左次传，传人知其无有，乃止。平遂至修武降汉，因为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召入。是时万石军愤为汉王中捐，受平业入见平。平等七人俱进，赐食。王曰：“罢，就赦矣。”平曰：“臣为事来，所言不可以过今日。”于是汉王与语而悦之， 问曰：“子之居处何官？”曰：“为都尉。”是日乃拜平为都尉，始为参圣典护军。诸将尽欢，曰：“大王一日得楚之王族，未知其高下，而给予同在，凡使监护军长者。”汉王闻之，欲意幸平，遂与东伐项王，至彭城，为楚所败，引而还，收散兵至荥阳，以平为亚将，属于韩王信，郡广武。将侯冠英等贤谗陈平曰：“平虽美丈夫，如官玉耳，其中未必有也。”臣闻平居家时，盗其嫂，侍卫不容，王归楚，归楚不忠，又王归汉。今日大王尊官之，令护军。臣闻平受诸将金，金多者得善处，金少者得恶处。平反复乱臣也，愿王察之。汉王疑之，诏让为无知。无知曰：“臣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问者行也。今有委生孝己之行，而无意处于胜负之数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楚汉相聚，臣尽其谋之事，故其计成足以立国家否耳？且盗嫂受金，又何足疑乎？”汉王诏让平曰：“先生侍卫不忠，遂弑楚而去，今又从无由，信者故多心乎？”平曰：“臣是魏王，魏王不能用臣说，故去是项王。项王不能信人，其所任爱非诸相及妻之昆弟，虽有其事不能用，平乃去楚。闻汉王之能用人，故归大王。臣裸身来，不受金，无以为资。成臣计划有可采者，愿大王用之；使无可用者，今俱在，请封书官，得请骸骨。”汉王乃谢，后赐，拜为护军中尉，进护诸将。诸将乃不敢复言。其后楚及公绝汉甬道，为汉王于荥阳城。久之，汉王患之，请割荥阳以西以河，项王不听。汉王谓陈平曰：“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”陈平曰：“项王为人恭敬爱人，视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，至于行功决义重之，是亦以此不复。今大王慢而少礼，是廉洁者不来，然大王能饶人以决义，是之顽钝势力无耻者亦多归汉。诚各去其两短，习其两长，天下指挥则定矣。然大王自侮人，不能得廉洁之事，故除有可乱者。彼项王骨梗之臣，亚父钟离昧，龙居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诚能出捐数万金金，行反间，见其君臣，以疑其心。项王为人义计信谗，必内相诛。汉因举兵而攻之，破楚必矣。汉王以为然，乃出黄金四万金与陈平，自所为，不问其出入。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，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，功多矣。然而终不得列地而亡， 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而分望其地。项羽果亦不信钟离昧等。项王既疑之，使使至汉。汉王为太牢具，举进，见楚使，即杨经曰：“吾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。”复持去，更以恶草具进楚使。楚使归，具以报项王。项王果大疑亚父。亚父欲即攻下荥阳城，项王不信，不肯听。亚父闻项王疑之，乃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请骸骨归。”归未至彭城，居发背而死。陈平乃夜出女子2000人荥阳城东门，楚因击之，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，遂入关收散兵赴东。其明年，淮阴侯破齐，自立为齐王，使使言之汉王。汉王大怒而骂，陈平射汉王，汉王亦怒，乃后遇其使，使张子房足立信为齐王，封平以户有乡，用其齐计策足灭楚，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。汉六年，有人上书告楚王韩信反，高帝问诸将，诸将曰：“弃发兵坑庶子耳。”高帝默然，问陈平，平故辞谢，曰：“诸将云何？”上具告之。陈平曰：“人之上书言信反，有知之者乎？”曰：“未有。”曰：“信知之乎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陈平曰：“陛下精兵属于楚。”上曰：“不能过。”平曰：“陛下将用兵，有能过韩信者乎？”上曰：“莫及也。”平曰：“今兵不如楚精，而将不能及，而举兵攻之，是去之战也，切为陛下危之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平曰：“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，南方有云梦，陛下帝出委由云梦，会诸侯于臣，臣楚之西界，信闻天子以号出游，其事必无事而交营业，业而陛下因擒之，此特一立事之事耳。”高帝以为然，乃发使告诸侯会臣，吾将南游云梦。上因随以行，行未至臣，楚王信果交营道中。高帝欲据武士，见信之，即直赴之，在后车。信呼曰：“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”高帝故谓信曰：“若无声而反，明矣。”武士反皆之，遂会诸侯于臣，尽定楚地，还至洛阳，设信以为淮阴侯，而与功臣剖符定封。于是与平剖符，世事勿绝，为户有侯。平辞曰：“此非臣之功也。”上曰：“吾用先生谋计，战胜克敌，非功而何？”平曰：“非为吾知，臣安得尽？”上曰：“若子可谓不背本矣，乃复赏为吾知。”其明年，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，卒至平城， 为匈奴所为，七日不得食。高帝用陈平奇计，使单于焉知，为以得开。高帝既出，其计密，事莫得闻。高帝南过曲逆，上其城，望见其屋室甚大，曰：“壮哉县，吾行天下，独见洛阳与市耳。”故问御史曰：“曲逆户口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使秦时三万余户，见者兵硕起，多亡逆，今见5000户。”于是乃诏御史，更以陈平为曲逆侯，进食之，除前所食户有。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秦部，凡六出奇迹，折亿亿，凡六亿封，奇迹或颇密，是莫能闻也。高帝从破步军还，并疮，徐行至长安。燕王卢绾反，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。既行，人有短误快者，高帝怒曰：“快见无病，乃计我死也。”用陈平谋而召将侯周勃受召床下，曰：“陈平即持船载帛带快将，平至军中即斩快头。”二人既受诏，持船未至军，行计之曰：“樊哙帝之故人也，功多，且又乃吕后帝吕须之夫，有亲且贵，帝以愤怒故欲斩之，则恐后悔，宁求而至上，上自诛之。”未至军为谈，以结召樊哙。哙受召，即反接在监车，传诣长安，而令将侯勃带将，将兵定燕反县。平行闻高帝崩，平恐吕太后及吕须谗怒，乃持船先去。逢使者赵平与灌婴屯于荥阳，平受诏立复持至宫，哭甚哀，因奏事丧前。吕太后哀之曰：“君劳出休矣。”平未禅之咎，因故请得宿卫中。太后乃以为郎中令，曰：“复教孝惠。”事后吕须谗乃不得行，樊哙至，则赦复决议。孝惠第六年，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。王陵者，故沛人，始为县豪，高祖威时，兄是陵。陵少文，任气，好直言，即高祖起沛，入至咸阳。陵亦自据党数千人，居南阳，不肯从沛公。即汉王之桓公相及，陵乃以兵属汉。项羽取陵母至军中，陵使至，则东向作陵母，欲以招陵。陵母既思送使者，泣曰：“为老妾御陵，仅是汉王，汉王长者也，吾以老妾故持二心，妾以死送使者，遂伏剑而死。”项王怒，烹陵母。陵卒从汉王定天下，以善雍齿，雍齿高帝之仇，而陵本无意从高帝，以故晚封为安国侯。安国侯即为右丞相。二岁，孝惠帝崩，高后欲立诸吕为王，问王陵。王陵曰：“不可。”问陈平，陈平曰：“ 可。吕太后怒，乃杨千龄为帝太傅，时不用龄。龄怒，谢即免，杜门竟不朝请，七年而卒。龄之免丞相，吕太后乃喜平为右丞相，以毕阳侯沈亦基为左丞相。左丞相不至，常己事于中。亦基亦沛人，汉王之败彭城，西除取太上皇吕后为质。亦基以舍人是吕后，其后从破相即为侯，幸于吕太后，即为相居中，百官皆因爵士。吕须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职樊哙，述谗曰：“陈平为相非治世，日饮醇酒，系妇人。”陈平闻，日益甚。吕太后闻之，思独喜，面至吕须于陈平曰：“彼语曰，而妇人口不可用，故君与我何如耳？吾谓吕须之谗也。”吕太后立诸吕为王，陈平委听之。即吕太后崩，平与太尉伯合谋，卒诛诸吕，立孝文皇帝，陈平本谋也。沈亦基免相。孝文帝立，以为太尉伯亲以兵诛吕氏，功多。陈平欲让伯尊位，乃谢病。孝文帝出立，怪平病，问之。平曰：“高祖时伯公不如陈平，及诛诸吕，陈公亦不如伯，愿以右丞相让伯。”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伯为右丞相，位次第一。平喜为左丞相，位次第二，赐平金千金，一封三千户。居请之，孝文皇帝既亦明习国家事，朝而问右丞相伯曰：“天下一岁绝育几何？”伯谢曰：“不知。”问：“天下一岁前古出入几何？”伯又谢不知，汗出沾背，愧不能对。于是上意问左丞相平，平曰：“有主者。”上曰：“主者为谁？”平曰：“陛下即问绝育，则廷尉；问前古，则治粟内史。”上问：“苟各有主者，而君所主者何事也？”平谢曰：“主臣，陛下不知其奴下，使戴罪宰相。宰相者，上左天子理阴阳，顺四时，下御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诸侯，内亲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。”孝文帝乃称善。右丞相大惭，出而让陈平曰：“君独不素教我对。”陈平笑曰：“君居其位，不知其任也。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，君欲抢对耶？”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，居请之。绛侯谢病，请免相，陈平专为一丞相。孝文第二年，丞相陈平卒，是为献侯，子公侯买代侯。二年卒，子简侯辉代侯。二十三年卒，子何代侯。二十三年，何作略人妻，弃世，国除。使陈平曰：“我多阴谋，是道家之所尽，无事即废，亦已矣，终不能复起，已无多阴祸也。” 然其后曾孙臣长以未是亲贵妻，愿得续封臣氏，然终不得。太史公曰：陈丞相平少时本号皇帝老子之术，方其割肉祖上之时，其意故已远矣。清策扰攘楚魏之间，足归高地，常出奇迹，救纠纷之难，振国家之患。及吕后时，事多故矣。然平静自托，定宗庙，以荣名中，称贤相，岂不善始善终哉？非智谋，孰能当此者乎？